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4集。下午时分，万里无云，山上是有餐馆的，做的家常菜，味道一般，但胜在量大。老板会做生意，还在门口搭了棚子，对外租售露营帐篷，一下就把吃和住的问题给一起解决了。反正一家独大，横竖他都不会亏。天阳古镇虽还不是什么热门景点，但那只是暂时的，这里迟早要被打造成旅游胜地，宣传已经打出去了。这次国庆来玩的游客不少，除了池瑶等人，还有另一批人也来了山上露营。 上个星期还没那么热闹呢。 那会儿就你们几个吗？ 对啊。 餐馆老板在崖边围了木栏，还搭了彩灯。他们初来乍到，天地之间目光所至皆是彼此熟悉的好友，当时气氛好得不得了。他们兴致高昂，还聚在一起玩了惩罚性质的游戏。想起当时的游戏过程，杨晓看了眼郑小安的方向。他这两天一直很安静，从池瑶来了以后就这样了。他叹了声，也不知该说什么好。月亮等不到夕阳西沉就爬了上来，临近十五，它快要圆了，明目张胆地挂在树梢，像胖滚滚的柿子。身后是搭好的帐篷，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聚在一起一块儿看着夕阳落下。池瑶和江燕站在一块儿， 这下日落也和你看了。 姚记他们一起去海边看日出，居然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。这算什么？我们以后只会一起看更多。池瑶会心一笑，突然脸上湿软。他摸着脸，语气里是自己听不出的撒娇意味。 这么多人，你干嘛？ 江燕得意的一笑，抬起头时下颌线紧实流畅。又没人看到。大家都挤在前面拍照，他们没有拍照的习惯，站的位置也偏后，确实不会有人看到。但池瑶还是气气然地扫了一圈，却在看到郑小安的时候一愣。他就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，并没有像旁边的乔乔一样举着手机拍照，而是在专注地看龟山的夕阳。池瑶对郑小安最深的印象就是话少、专业、人也好学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他还到房间来找江燕问问题。同一个小组，江燕有问必答。他站在房门口，门也没关，和郑小安讨论了十来分钟才回屋。池瑶空等十几分钟，待江燕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 他之前也经常找你问问题吗？ 偶尔。江燕回答很快，而后品出了些滋味来。他似笑非笑地看向池瑶。吃醋了？池瑶横了他一眼。 我才没那么幼稚。 但不可否认，他似乎真的挺幼稚的。因为这一天下来，他的眼神已经不受控制地瞟向郑小安不下十次了。山上的星星果然很多，夜色浓如蓝墨，星星在晚风中穿梭，天空突然变得触手可及，仿佛伸出手就能碰到薄云。江燕认得不少星星，只要随手一指，他都能说个所以然出来。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？ 江燕也没谦虚。那你就当我无所不能好了。池瑶扑哧一笑，忽然听到杨晓叫他们过去。 好像是要玩游戏。 江燕蹙眉，不满他和池瑶的相处被人打断。很无聊。 玩玩吧。 江燕便陪着他过去了。他们在玩谁是卧底，游戏带有惩罚机制， 卧底获胜则分别抽取两个平民做指定任务，惩罚内容只要不出格什么都可以，平民获胜同理。 好像很简单。 池瑶挨着江燕坐下，前两次他抽到的都是平民，到第五个回合他才抽到卧底。倒霉的是他发言过早，第一轮就被投了出去，偏偏同伴也没活太久，这一局卧底输。 说吧，什么惩罚？ 杨晓依旧看热闹不嫌事大。 看在是第一次受罚的份上，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就让给江燕同学好了。 池瑶看江燕， 那你想怎么惩罚我？ 话音刚落，众人莫名一阵起哄，惹得池瑶脸都红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那么能闹腾？江燕支着下巴，手指在脸侧轻轻敲了两下，眼神在月色下异常撩人。他佯装苦思冥想，亲我一下好了。池瑶瞪他，一看就知道江燕是故意的，知道他不喜欢在人前同他恩爱，所以才借此机会来惩罚。其他人却不满意， 就这？ 但不满意归不满意，下一秒就有人带头喊： 哎，接一个，接一个！ 池瑶深吸一口气，刚要凑近，腰就被江燕搂了过去，一片哗然声中，短短十秒几乎要将池瑶的呼吸都夺去。分开时他听到江燕小声喘息，我知道你就想碰一下，但那还算惩罚吗，姐姐？池瑶无语，江燕什么时候会搞恶趣味？在他叫池瑶姐姐的时候，池瑶暗暗掐他，他面不改色地由着他来，又低声道：看我的，后面都不会再让你输。江燕说到做到，之后的几个回合，无论池瑶还是平民还是卧底，经由江燕掩护，竟真的没有再输过。笑闹了一阵，杨晓又叫来了隔壁的陌生人，打算玩点别的游戏。就在这时，郑小安起身说他累了，要先回去休息了。这头有新人加入，其他人也没多想，便让两个女生先行回帐篷休息。池瑶眼看着陪他们玩了一轮新游戏，才对江燕说： 陪我去上个厕所。 山上条件简陋，江燕给池瑶守着门，池瑶出来，江燕给她倒水洗手。 希望明天一早饭店老板能早点开门。 回朔城的车是下午四点出发，他明天没法待太久，得早些下山收拾才行。现在天亮的早，估计凌晨五点就开张了。 你们上次是几时下的山？ 吃了早饭之后下的，差不多十点。 我看杨晓的意思，你们那天晚上也玩了游戏。那你有没有被惩罚？ 你觉得呢？ 臭屁。 石瑶哼了声，但他想问的不是这个。 你跟郑小安的关系怎么样？ 他突然问起郑小安，江燕立马就联想到了昨天。石瑶不是个轻易吃醋的人，说白了几乎就没吃过什么醋。可昨天池瑶却破天荒的因为郑小安过来找他问问题而变得黏人起来，他原以为是错觉，但现在看似乎又不是错觉。还好普通同学。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直觉。 江燕哭笑不得，却说：我们还没在一起的时候，班里有人试图撮合我和郑小安。他不是傻子，那次去 KTV 旁人的心照不宣的眼色他都看在眼里，只是因为池瑶的冷落他心不在焉，所以才没有计较。池瑶眼睛睁大： 你赶紧跟我说清楚。 池瑶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可爱？他故意不说，气得池瑶抬手捏他的脸。 不要转移话题。 我拒绝了。 拒绝撮合还是拒绝郑小安？ 拒绝撮合。郑小安从没当面向他表白，他还不至于自作多情到那种地步。 谁撮合的？ 好几个。江燕想了想，没把杨晓卖出去。 那你怎么拒绝的？ 我只喜欢你。江燕重复。我说我只喜欢你，他们就都知道了。池瑶其实很好哄，他忍下笑意。 行吗？算你过关。 只是算。 别得寸进尺。 江燕笑了笑，也没再回去和其他人玩游戏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